一看前面人太多了，老侠客也腾身而起，踩着人的脑袋就过来了。老侠客知道这是一面的官司，现在人凤起是守备皇上的旨意，想把这事拦住了呢，把于斗拉走了，让凤起明白明白。没想到凤起拦住老侠客，也非得问真名实姓，老侠这才通明报信。凤起知道这位老人家是西方侠于成，名扬四海，天下皆知啊，赶紧一躬到地，于老前辈万生，给您磕头了。起来起来，哎，起来吧。凤起起来了。老人家，提起我来您不知道，于老侠可真绝，知道他下边要说董卿，老侠可爷张嘴就来。 是啊，是我活的岁数太小了，我不知道你的大名。 老人家您千万别误会，我师父是正骨侠董谦董化一老前辈。老爷子，我给您磕头了，跪在大街上就磕。于东海就爱这样的人，年纪轻轻谦虚啊，赶紧伸手就搀，少见客气，来吧，论辈分你比我都高啊。于东海说的不假，西方侠于成这么大岁数了，跟镇东侠同林他们这些人呼兄唤弟，那凤琪呢是董谦的徒弟，比同林还长一辈呢，所以他辈分高。老人家搀起了凤琪，少剑客，你确实比我辈分高啊。不，老爷子，您是成名的前辈，小的岂敢僭越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你年纪轻轻，咱们就这么论。于斗啊，过来见过你凤大哥。于斗赶紧上前行礼，凤大哥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跪地磕头，凤琪的就把于斗搀起来了。于斗还就问，少剑客，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？老人家，晚上我住在西河院恩兄李国良的家中。哎呦，你住在东光月镖局，正是。我问问你，这个李国良怎会让你夸官游街呀？凤琪心说，哥哥拦我，这老爷子怎么也这么问呢？请问前辈，晚上夸官有什么坏处吗？嘿，少剑客，北京可是五方杂地，藏龙卧虎啊，你小小年纪夸官，如果有好胜的武林在大内道出一点物件，能让你跑遍全国，想回北京你都难上加难呐。哎呀，凤琪突然间想起李国良的话，现在可明白了，恍然大悟，如梦方醒。老前辈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晚生我年幼无知，给晚生我出个主意吧。哼，于东海心说给你出主意当着这么些人。少剑客，你这官呢先别夸了，先回东光玉啊，我们爷俩一会儿就到。凤琪真听话，马上传下话来，先回镖局，老百姓就散了。于斗呢就回到家中，告诉自己的父亲跟师父一块去镖局。凤琪先回去的，这于斗跟着西方侠于成于仲海跟着动身就奔了镖局了。等凤琪回到镖局，李国良给接进去，哥哥您出去等着，一会儿于老侠就到。哎呦，李国良赶紧出来了。凤琪呢也赶紧把官衣脱了，跟着出来迎接。这会儿功夫，于老侠带着于斗就到了，请安，十里给指引，咱们书不说废话，来到客厅落座。